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啊。那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究竟在这段时间如何让考生有节奏的上劲儿和放松。这个话虽然听起来比较糙，但实际上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积极去备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再说一下本周六的活动，因为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种讲座，公益性的，纯公益性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在本周六的上午的9点，也就是3月17号的上午9点，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年高考级的第四场高考公益讲座，2018高考志愿填报以及政策的解析。那么具体的地点呢，是在财政部的礼堂。请来的专家呢，也是我们的曾经我们的嘉宾，而且也是非常专业的资深的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秉琦博士，然后为我们的家长跟考生去分析高考志愿填报的技巧，精准锁定目标学校，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其实志愿填好了，相当于省二三十分吧。你想二三十分，你要光学，你得学到什么情况？报好了，这点很重要啊。所以那个，希望各位到现场去聆听，然后呢，能够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场地呢相对比较有限，那这个所以人数相对比较有限，也希望各位一定要提前拨打我们的讲座的预约电话，是400-673-0082，400-673-0082。我们现场呢也可以领取学习礼包一份，包含历届高考真题集锦一解析，还有考试文具套装，欢迎各位来报名。希望各位到现场去聆听，究竟这个现在这个志愿该怎么填报？尤其现在每个学校的每年的变化也比较大，所以也还有大小年之分。所以各位呢，就尽管是后报志愿了，还是希望各位能够理智看待报志愿这件事儿，多做点准备总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段时间您真是跟孩子天天聊高考，他们肯定特别不乐意。但是您自己偷摸把这个准备都做好了，这点很关键，要做好后勤专家。引回我们的话题，今天如何让考生去有节奏的上劲儿跟放松，请来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朝阳学校的党总支书记丁书清丁老师，以及北京五中语文高级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徐春徐老师。真的，就说到这个准备这件事儿，是不是就这段时间开始去琢磨这个志愿填报学校专业这件事儿，就是家长自己底下捣鼓就行了，别让孩子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谈的，家长给一些建议，我觉得家长这个时候啊，应该说是谨慎开口，积极的想去思考，去搜集资料，帮助孩子树立目标。但是我觉得谈的时候，其实比较自然的引出这个话题。 怎么自然啊？你看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学这个某个专业，毕业以后找的工作还挺不错的，月薪5万，然后拿15薪。 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这样， 可以是吧？ 我觉得不用是真的是，今天咱们坐这儿，很严肃的说来谈谈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 家长喜欢这样， 其实这样的效果反而不好，反而就是自然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聊个天似的。我们同事那孩子，你看人那专业啊，你看当年选这专业真好，人现在发展的挺不错的。其实就是这样，跟学生聊，他这个时候引出这个话头来，让孩子自己去说，而不是设问说，你去说你想考哪所大学什么专业。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其实更好的就是顺其自然的让他来谈这个问题。 对，在这一点上其实也要提醒我们的这些家长啊，也别太实诚，也别说是真是家里边旁边有一个那个大哥呀、二弟呀、孩子是怎么怎么着，您可以编一个引导一下，是吧？就是真的希望孩子考哪个的时候，那这样好不好？ 我觉得不好 啊。真的吗？ 我反对你这个啊，因为我觉得其实跟孩子就很真诚的去交流，那么而且我觉得家长身边其实他也不乏有这样的人，每个家长都有同事嘛，朋友嘛， 成功的榜样， 成功的榜样，失败的案例等等，就跟他聊聊天，说这些，其实这种引导特别好。我就跟学生讲，我说你看，为什么要举例子说理？举例子说理的作用是什么？你不用去背什么增强感染力、说服力，其实他就是这样。你不用去给他说理论，你就举一个例子，身边的事例，他马上他很有代入感，他马上就进去了，他觉得这是他说别看别人的时候看得很清楚，通过别人的来对自己有一种借鉴和帮助，我觉得这挺好的。 但是丁老师，您不觉得吗？就这段时间，其实孩子还是处于一个青春期的末期的阶段，你说真把他当成人吧，尚早，但是实质上呢，就是。他自己内心里边是很期待着你把他当做一个成年人去看待的， 对，他的自我意识还很强， 对，这是属于成人未满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怎么样去跟孩子谈这样的比较正式的话题呢？ 这个问题啊，我特别想站在家长的角度谈谈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经历了这件事啊，其实我觉得家长这个时候啊，更多的不是天天要跟学生谈志愿谈目标，这得根据自己的孩子的情况。我们有一句话叫知子莫如父，知女莫如母，对吧？孩子自己养这么大了，其实孩子哪方面占优势，哪方面是劣势，家长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得根据自己孩子情况。比如说自己的很优秀，孩子很优秀，他从小很有主见，他自己的目的性很强，他就那么有一部分孩子他就早已经是选定了自己的报考志愿了，锁定了，而且他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一部分家长我觉得就不必操心，可以高枕无忧 啊。那他都跟我想的、跟我想希望他读的专业不一样。比如说我特别希望他学商科，将来能够进入金融行业，非常的好，但是呢他就想学古生物。 就是这个问题啊，其实我经历过，因为我原来一直在高三毕业班，真的经历过这样的家长，他很强，家长很强势，总是强迫孩子要跟着自己的意愿走，我真的觉得这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孩子，我们不能光看那个眼前说他挣了年薪50万100万，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用他的年薪来去衡量啊。我还是鼓励孩子们，家长要理解孩子，要鼓励孩子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家长要客观冷静的去分析这个问题。 哎，您说这点特别好，就是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价值观跟价值体系是跟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是有所偏差的。 对， 就是唯钱论呢，把钱当做你衡量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了。好像你能力好你就应该挣多钱，或者你挣多钱才能体现你能力好，这样体现出来了以后，然后对于家长对于孩子影响可能都比较大。但实质上在18年的成长过程之中，你可能一直在给孩子灌输的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教育观点，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我们要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好事情。但是在高考这个时候突然你跟他说不，以前我说的都不算，现在呢你要这个争得多才是好。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孩子的冲击也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希望家长能够一以贯之，你别这时候突然临时变卦。 对， 这玩意儿对孩子来说还是影响挺大的。 对， 好。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这个时候究竟应该怎么样去谈这个专业的事情。那其实谈到专业另外一个就是谈目标了，因为从小那这个老师都在想，就是孩子都要设定一个目标。比如小学的时候最喜欢老师设定给孩子设定目标，包括家长包括这些叔叔伯伯设定目标，就是将来一定要考上清华北大啊，这就是一个目标。但实质上在学习的过程之中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然后比如说我到高三的时候就意识到其实那玩意儿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一个目标，因为有了目标你才有奋斗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是要给孩子设定一个目标？那么这样的目标应该设置一个短期目标，比如说我每周我能够比如说之前总结来的错题我能够不错，是一个目标。还是说我要设置一个中期的目标，比如说我一模考试我要考多少分，二模考试要考多少分，三模要考多少分，然后最后这每一个提分的阶段，还是说我们要设置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让两位老师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远的目标。我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的10年毕业的那个田天心，当然他考上北大历史系了，他的目标就是北大，当时报志愿是先报后考， 对， 这样的形式。他说了我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只填了一个，就北大历史系 考不上， 剩下的都是我爸妈报的。 哦，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我明确的告诉他明确的说其实他们填的我连看都没看，而且我相信我不会上他们填的那些志愿里去，所以随他们，那些就是别空着的意思。那么别空着呢，我都不想去的东西呢，那我就不要在这费时间费精力，让他们去查，让他们去看。但是我告诉我自己就是这个，所以一上高三的时候，他就找我，他说徐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写一幅字，我放在桌子前面，放在墙上，我看着他有一种动力。我当时其实没太理解，审题没审清楚，我就给人家再拿那个A4 纸给人写，哎呀，写了好多好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哎，对，全是这种，你说太对了，全是这种这名言的励志的这个句子。 然后给写完之后，我说：“哎呀，我说这字儿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啊，我就这个你挑吧，这俩字都给你了。” 嗯， 他徐老师，我不要这个。 嗯， 那我说那你要什么呀？他说要您对我说的话。 嗯， 啊，我就给他说的就是龙台说的那话。 嗯， 有些路得自己走。 嗯， 有些事儿得自己扛，但是无论怎么样，你记住，在这条路上你都不是孤单的，永远有一双眼睛在你的背后默默的看着你，关注着你。 嗯， 是你的一种力量。嗯，当时我记得大概意思是这个。 嗯， 然后他说：“徐老师，我最后考上大学，我觉得这个动力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给了我。 嗯， 所以他考上北大之后又管我要一幅字。 嗯， 说我想挂在宿舍的那个桌子上。 嗯， 哦，我说那我说太是我的荣幸了。 嗯， 就是我就是其实这个时候他特别需要这么一种东西。 嗯， 他的目标就是北大。 嗯， 我们那个成帝也是。 嗯， 我的目标就是想考北大，想考历史系。 嗯， 这个时候当他有这个大的方向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给自个儿像你说的，近期的中期的目标自己去制定。而且这些目标就更能贴合他的实际，所以我觉得贼有意思。所以刚才你说的专业，学校其实跟这个目标我觉得是一致的。 您说的这些孩子都太好了，真的。如果要作为一个父母来说，有这样的一个孩子，那简直是太幸福的事儿了。 嗯， 因为他已经跳脱出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魔咒跟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之中，他跳出来了。 嗯， 反而是他去体谅父母这时候的焦虑，让他们给他们找点事儿干。 嗯，是。 就如同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在面对着父母退休的时候，我们这作为子女来讲，哎呀，这个怎么能够让他们不闲着，因为闲着就容易胡思乱想，找点事儿让他们干。这样的话他们就有奔头有动力，这样生活有目标啊。他现在其实作为子女来说已经给自己高考的父母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了。 嗯， 很好。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学生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都是很被动的去接受高考这样的一个事情，是深陷其中抽离不出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给孩子怎么制定目标，因为说起来啊，就是孩子比家长强的不多，大部分还是家长应该比孩子强。对，您刚才您谈的这俩都是孩子，确实我真的觉得比家长还棒。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怎么样去制定目标，刚才您谈到一点特别好，就是您说的那给他写那幅字，就是我永远会有一个人在背后默默的 关，始终的永远的关注着 关注你。就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这个需要最主要的跟家长们去讲的。当然我们不是张牙舞爪的说你看啊，我后面应该备了20套房了，那边已经有一个大存折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做这种后勤，这个是完全无用的，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意志的消磨啊。更多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于无声之中去润物啊，但这一点上怎么去做到，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丁老师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嗯，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啊。说心里话啊，就是刚才徐老师说的这类学生，确实有，但是我真的觉得在高中高三的这么庞大的这个学生大军中，真是少数。一般的孩子啊，他是缺少明确的目的性的。绝大多数学生这个时候他们会是根据考分，就是我的分数够哪所学校，我最终选那个志愿。 是， 所以我倒觉得啊，刚才就是您说的那个目标，我觉得考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坐下来静下心来，确实要有自己的一个目标。那么对于绝大多数考生没有明确的说我要考北大或考清华，或者他的分数还达不到，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我倒觉得至少给根据自己的情况理智的设定一个高考的目标，并且要把这个小目标分解到各个阶段。那么比如说我要考北理工吧，假设咱就说我想考这个大学，那么我们要客观的分析这个分数距离我现在的成绩还差多远。那么我应该是跳着点能够到的。同时呢，那么这个我就要分解到，好，我下边一模我应该达到多少分。那么一模我设定一个分数线之后，我要理智的去分析我每个学科我要提高多少成绩我才能达到我这个分数。那么这时候就需要理智的分析哪个学科我要达到多少分，同时我就要分析我在这个学科哪个点是我可以提分的点。只有这样呢，就是把目标分解到一个一个小的阶段，孩子呢能够像攻那个山头一样一个一个的去攻破它，他才能够一点一点的提高，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哎，对， 我觉得绝大多数家长需要这样做了。 其实很多跑马拉松的人啊，尤其不是专业的选手，就普通的跑马拉松的这些我们的朋友们，他就教给我一个招数，我说这个你们去跑马拉松就这么遥遥无期的就这么跑，自己心里也不凉啊。对，我说点首凉凉送给你们得了。然后他说不是，其实我们就是把一个马拉松分解成500米一公里，然后每一次每500米我能够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景色，我在刺激自己。 对， 同时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类似于这样的事情都是要靠分解，比如写论文也一样。因为现在这个家长的课业的压力也很大啊，这个就因为学生带来的给家长的课业压力很大，因为要写论文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很多家长说我这多少年不写论文了，都不知道怎么写了。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分解开来，比如说一个提纲列出来了以后，分成大标题小标题，每个标题其实大概几百字， 对， 那最后一篇论文就出来了。 对， 这样的一个结构就非常的好。 对， 而且您刚才谈到了，就是说因为分数定学校这件事儿，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马上要面临高考的家长们，如果您恰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教育面对面》，同时您的孩子还不是特别大，是小学初中的这些学生，我在前天刚刚采访完惠文一小的校长陆军老师，陆军校长他就谈到一点，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总是因为分数去定学校，最后发现这个学校上错了，专业上错了， 对， 我这个孩子一点都不喜欢，毕业之后再考研，然后再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这其实是一种教育资源以及人生命的浪费。在这个阶段，小学初中让孩子多去体验，学校有这样的校本课程也好，课外课程也好，430课程330课程也好，好，除此之外尽可能的，如果你真的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没有遗憾，懂得自己需要什么，其实你想让他需要什么，更多的是让他知道有什么，他才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对， 在这个阶段小的时候多了解多培养，这样的话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未来报考报志愿的时候也没那么痛苦了。 对， 只不过就是这个专业比如分层次出来了以后，那这个可能你的分数出来了以后，你分层次感觉吧，就是你能够你考生物你能考最好的，你能考北大，差一点的你考什么样的学校，再差一点你考一二本的生物什么样的一个学校，知道你专业是定的，对吧，就少了很多的痛苦，这一点特别好。所以也希望这个在听收音机的家长朋友们，不管您孩子多大，这一点上我觉得丁老师说这一点需要您去多学习。还有这个七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因为刚才我们也简单谈到了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分层的情况，有可能学习现在相对比较吃力的，有现在学习呢就是中等，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就按照自己家长的话说，哎，这孩子高不成低不就，有的孩子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这种，基本上很踏实，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也成绩已经这个包括学习知识点我已经手拿板钻了，只要不出大的失误啊，基本上这个成绩都跟我预想应该差不多的。那么分这个三个层次的话，我们现在尤其是在有主见跟没主见的孩子之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他们解除压力呢？比如说像刚才谈到的有主见的孩子，他们在这段时间其实是也是有他们的心理需求的，比如说刚才你写那幅字是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补充。那这个时候他们经常是这种好学生啊，我发现因为我没当过好太好的学生，但是呢我关注他们啊，我关注他们就是他们喜欢就是在一起比啊，很多时候在一起比，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我第四都是在一起比，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让他们抽离出来这种状态会比较好，还是说这个时候这种比反而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几位老师， 我觉得其实这个比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刺激，在这个时候就有主见的学生，我个人认为就是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帮他们确认。没主意的，有主意的人就你的主意是什么，拿出来说说。然后呢帮他们确认，如果有方向性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帮他们及时的指出来。也可以跟他们呢就是交流，多听听他们的主意和想法。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学生选专业很重要，尊重学生的意见，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就是我给你提供，比如我觉得你选的这个不好，那我给你提供一些 可选项， 或者说我跟你说说他哪儿不好，我觉得有理有据。其实现在孩子呀，无论成绩的高低，我觉得其实很多学生都是通情达理的。就关键家长你要做到怎么做智慧，就是你要用理，你要用事实去给他讲清楚，我建议你这个专业好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有主意的这个学生提供这样一些帮助，就是你可以多听听他的，也许真的是学生很有想法，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现在觉得我们有时候， 小看了 低估了，太低估了学生了。 嗯， 学生没有想法吗？我觉得有，不同层次。你别看他考中间考400多分的，他没想法吗？他有想法。 嗯， 只不过这想法是不是正确，这很难说。 嗯， 是不是有偏颇？ 商榷的地方。 对，有个商榷。对于没有主意的学生呢，我们多给他一些明确的这种方向的指导。 嗯， 给他们提供一些依据。最终其实还得让他们做这个决定。 嗯， 对没主意的人也不能给他们拿主意，要给他们选项，还要给他们更明确的方向。那么有主意的人就是你要听他方向，如果有大的方向的问题你可以帮着这个纠偏呀等等，那没有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一些主意，我给你提供一些主意，然后我给你提供这些主意的论据我都给你，然后让你自己去根据我给你的观点，给你的依据，让你自己去辨析比较，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像你刚才说的，有的学生就是死读书，他对社会没有接触，他不知道这个专业什么，只看名字是不行的，不能望文生义。你可以给他提供这些专业主要学的是什么课程，他今后的就业是什么等等等等。 对，当年我报志愿也存在这个问题，当年我报了一个材料物理，因为我当时很喜欢物理。最后发现其实是学的化学。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丁老师呢，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尤其是一些这个没有什么太多主见的孩子，他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制定目标，然后包括怎么样去给他们这样的一些建议。因为很多时候孩子这个时候逆反心理也比较强，你真的跟他摆个龙门阵，然后跟他讲一讲这些东西的话，他不一定接受，怎么办？ 我倒是觉得啊，如果说单纯从有主见和无主见去把孩子们划分呢，其实有主见的孩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有主见又有实力。这类孩子我觉得家长真的就可以不用太多的管，做好后勤部长就好了。还有一类是有主见但是缺少实力。 这个比较难。 我们常说的眼高手低，这时候真的需要家长冷静客观的跟孩子去分析一下，不然的话孩子一旦又很有主见，实力又没有达到，高考一旦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高考之后他会很受伤的。需要我们客观，家长要适当的给他泼泼冷水。我觉得不能是打压，应该是客观的耐心的跟孩子再来去分析分析你的实力在哪儿。这样根据我们自己的实力来报考我们相应的院校，也不吃亏，免得高考成绩出来了，要么就落榜，要么就是我们报低了有吃亏。那么对于没有主见的孩子呢，我觉得我们家长真的是要也要冷静下来，耐心的跟他，现在抱怨真的没有用，还是第一要鼓励他，要帮助他找到他身上的优势，要让他树立自信心，让他自己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呢他才能够，说白了就是刚才那个问题，要让他有目标。要根据自己的实力确定目标。 但是归根结底的一个重点其实还是要让孩子自己来做这个决定。 对， 因为这个高考其实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对， 你自己做的决定你要对自己所有的决定来负责任。 对， 这是你成人之后其实是最重要的一次考验跟历练。 我觉得是。 好，那因为这个第二时段马上就要结束，最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本周六的活动啊。在本周六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举行我们的高考季第四场高考公益讲座，2018高考志愿填报以及政策的解析，那么也会在3月17号的上午9点在财政部礼堂去开讲。我们邀请了资深教育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敏琦博士，为广大的家长跟考生去透彻分析高考志愿填报的技巧，去锁定目标学校，帮助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其实孩子这个时候来不来我觉得不太重要，家长是一定要来，因为这个家长来了以后真的可以去提前去打好前站，然后把这些学校的情况包括孩子整体的状态有一个合理的分析，这个时候是一个认清自己的这样一个时候。具体的报名电话您记一下，400-673-0082 400-673-0082。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众号，在上面呢也可以去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报名的二维码的链接，也可以在线去报名。现场也可以领取学习礼包，有这个历年高考真题的集锦以及解析，还有考试文具套装等等。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第三时段继续去聊一聊如何让考生有节奏的上劲儿跟放松，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其实这期节目并不仅仅是适合高考之前的这些家长跟学生听，如果您家里有孩子再上学都同样适合。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啊，高招直播咨询的第三时段。那么今天给大家来带来的就是如何让考生有节奏的上劲儿和放松。在刚才两个时段呢，也分门别类的给大家讲讲如何去设定目标。这个时候我们再让考生应该如何去做心理方面的准备，是否应该谈专业。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家长切记跟孩子讲什么话。我觉得这一点上有的时候包括老师啊，这有的老师就是也需要去注意，就这时候该跟孩子说什么不该跟孩子说什么。我觉得两位老师能不能分别的给大家来讲一讲。丁老师，您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家长跟或者作为老师应该跟孩子谈什么，不应该跟孩子谈什么，有没有比如说您从教以来尤其现在走上那个管理岗位了，给老师开会的时候说你们记住了，那这个在这个时候什么是不能说的，有没有？ 这种话我倒是很少跟老师讲，但是呢其实作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这个时候包括我，你看我进班听课，我一定是跟孩子们讲话的时候要注意场合，注意方式方法，所以我觉得家长也好老师也好，这时候真的不能刺激孩子，因为说不紧张那真是假的，其实孩子本身真的他们很紧张，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忌讳就是攀比，千万千万最放在第一位的忌讳就是不能跟那个学生说你看某某某，你看看人家总在学习，成绩都比你又提高了一大块，包括我们家长也是，我们家长最愿意干的一件事，你看看张三家的孩子如何如何，原来不如你呢，现在如何如何，就是孩子是最忌讳拿自己跟别人去比的， 是 就这种指责的话我觉得尽量少说，现在没有什么用处，只能适得其反。 那在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是他也很焦虑，我们也能理解啊，就是这段时间的家长很焦虑，那在焦虑的时候我又想跟孩子去沟通，那么我们说点什么呢？ 我觉得家长焦虑我能理解，但是呢如果不知道没有想好怎么说的时候最好不说，这是第一个家长要保持的态度。如果想说非要说，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然后不要上来就问孩子的成绩。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孩子很优秀啊，就不这个问题不存在。一般这样的家长呢可能就是这个孩子啊 成绩比较让他焦虑， 与孩子的与家长的期望值都是要差一段距离的，他才会很焦虑。要非要说，我建议先跟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孩子近期的学习状况和思想状况，然后再跟孩子去沟通。而且沟通的时候呢切记唠唠叨叨没有主题， 不打无准备之仗。 对，比如说现在我们一模在即，家长非要跟孩子聊的话，不妨呢可以坐下来，以关心的口吻是吧，确确实实关心孩子啊，发自内心的坐下来跟孩子谈，了解了解一模要几号开始啊，是吧，怎么样啊，需要家长需要我做什么，爸爸妈妈做什么， 一买笔一买本，那二笔先给消耗， 这个一般都不需要，就是看看哪个学科相对来说弱一点，你需要不需要家长，就是需要不需要家里边帮助你请个家教啊，或者什么的，在这方面多给点关心，就不要去指责他成绩好与坏了，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有准备的这样的一个提问人跟聊天人。 对对。 因为之前我们在聊心理的话题的时候，尤其家庭的心理话题的时候，就是发现家庭的矛盾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没想好，嘴比脑子快，然后呢造成了一个永恒的伤害，而这种伤害一旦开始了，就是你很难抹去，因为这种情感上的东西都是这样的。那么徐老师呢，您觉得在这个时候该跟孩子说什么，不该跟孩子说什么？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您一直是在一线从教啊，就是家长们来找您聊得多吗？ 家长们各类的家长都有吧。就是刚才丁老师说的这个话，说与其好学生，其实好学生家长也焦虑。为什么 焦虑什么呀？ 他焦虑他们家孩子怎么更好？ 是985还是清北是吧？ 对，清北啊！你别看他们家孩子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做到最好？能不能保持这个东西？就各个阶段有各个阶段，找不着对象不是都是长得丑的，也有长得就是特好看的，他找不着对象。那家人也焦虑， 也着急。 你不是穷的娶不上媳妇儿，现在富的找不着媳妇儿的也有很多。 对， 要求不一样。 对，要求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层次，所以我总结了，就是我个人觉得，既说三种话。第一种话，既说空话。我们学校领导的时候特爱说空话。哎呦，在那说跟学生说努力拼搏， 你傻呀，他能不知努力吗？ 嗯、 高三哪还你跟他说努力啊？ 嗯、 在奋进，你说这不是废话吗？ 嗯、 我觉得切忌说空话、 嗯， 说大而不当、不着边际、不切实际的话。 嗯、 很多这个领导讲话，我觉得就是爱说这话，学生不爱听， 嗯、 学生为什么不爱听你说话？你琢磨琢磨，反思一下。有那那领导说，学生爱听你说话，为什么爱听我说话？ 嗯、 我就老说，对不对啊？第一就是不说空话、 嗯， 那相对应的应该说什么？说具体的， 嗯， 说有智慧的话，让你觉得有人听你的话特有启迪。人胡适说：“无鱼无一处生疑，鱼有一处无疑。”你看人这话说的多有道理啊， 嗯， 是吧？那古诗那话是精彩的话， 嗯， 就刚才丁老师说的有准备， 嗯， 那你有准备，他才能说出智慧的话。第二个，我觉得少说指责的话。刚才丁老师说的就是说、 嗯、 别攀比，其实就是总体来说不要施加压力。 嗯， 因为情绪本来他的压力就大，情绪他就不稳定。这个时候不说指责的话，多说鼓励的话、表扬的话，多说爱听的话。 嗯、 因为人要找缺点，什么人都能找到缺点。 嗯， 要找优点，什么人也都能找到优点。咱们这个时候多看他优点，讨他高兴，这是第二个。 嗯、 第三个就是不说过于严肃的话。或者说不说过于增加负担的话，比如说高考有多重要啊，人生的拐点啊、 嗯、 决定你。其实现在你要过了高考，你看有的时候还真未必是这样。 嗯，是这样。 所以呢，你对应的就是要多说轻松的话， 嗯、 多说愉悦的话。 嗯， 我觉得 少说正确的废话。 少学正确的废话，让他们哎，就这个，我觉得智慧的做就是做智慧的家长吧。 嗯。您说到这个以后，其实对家长提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命题，因为在这个时段，就是大家都是那个芸芸众生啊，这红尘中人，已经被这个吃喝拉撒、柴米油盐这个困扰了几十年的人，然后突然要跳脱出来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很难。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必须让家长要记住的就是，你向学校想好你要说什么，然后你再去说。第二点就是，您刚才谈到的，必须要说具体的、有智慧的话。那么具体这件事情上，我有一个疑问啊，因为刚才咱们谈到了说，我们不要跟东家比、西家比，比如说西家的孩子考多好，然后复习多好。有的家长会走另外一个极端， 嗯， 你说你看他这个这已经这样都不行了，然后那个你千万别跟他似的啊，或者是说这个这种话能不能说？因为这有的时候家长会认为这是对孩子的一个鼓励，他觉得这是一个看这是一坑啊，你千万别往里跳，他是有这种心态在里边。那这种话能说吗？ 我觉得也不要说 啊、 嗯。其实所谓的具体， 嗯， 什么叫具体？我觉得就是跟孩子。聊一些接地气的东西， 嗯， 比如我现在社会关注了一个什么事情， 嗯、 我跟学生探讨一下、 嗯， 我觉得这些就是很具体的东西，就不要、 嗯、 就聊一些现实的东西，现实生活的东西。这个时候不要再给他一个大方向的， 嗯， 这种所谓的指引，没有不可操作。哎，我看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嗯， 我可以跟学生分享， 嗯， 交流。我觉得这是说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话，这是很重要。 嗯，在这点上，丁老师您怎么看？ 我突然觉得中国的家长好难做呀，比高三的学生还难。 是， 嗯，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刚才徐老师举例的时候，我就在想，很多话也就中国人能理解，这个外国人都理解不了。比如说，您说这个做菜，这个大厨，然后那个炒菜，说其实都是凭感觉啊，这是没有办法量化的。那说西餐人家全量化，对吧？ 舌尖不如我们舌尖上的中国好， 好吃，对吧？就是这样的。 美食还在中国。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坎儿的时候，因为人生啊总是不断在迈坎儿，这高考可能是第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坎儿。那么在面对这个时候，家长该怎么办？就是还能说一些什么话，会能够有效的鼓励孩子们？灌鸡汤合适吗？ 这个。我这个突然觉得啊，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很感谢我的女儿， 嗯、 她很优秀， 嗯、 就是 没提这些难题， 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没有把我这些问题没有难过我。但是确实我工作中， 嗯、 因为我在教育界工作了好几十年，三十多年了、 嗯， 遇到了很多的家长、 嗯， 这时候家长求助的特别多，他们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确实是束手无策， 而且也是很脆弱的。我估计像您在面对您哭的，就是这 真的有 跪的不敢说吧，哭的肯定 有，哭的 有、嗯、 真的是就是男子汉啊、 嗯、 那个能够到我这儿来哭，一米八几的五大三粗的这个大个子到老师到我面前来抹眼泪啊，他真的就是束手无策。其实有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家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无助啊，有的时候我都说您最好，您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踏踏实实上您的班，到时候给孩子准备好该吃什么吃什么，准备好这个一日三餐啊，您什么都别说了，您说了反而适得其反，也就是我们在学校教了上了五天，教育了孩子五天，跟孩子接触五天之后回家，您可能一顿唠叨等于零了，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加二等于零。所以我这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家长啊，你第一要做的是多观察，少说话，要看孩子的心情和情绪，这是第一个要做的。如果孩子这时候已经很烦躁了，你就什么都不要说了，你该干自个儿的事干自个儿的事儿就可以了。说那个今天呢，孩子和大人家长都心情都挺好的，那我们可以聊点轻松一点的话题，慢慢一点慎，您特别想了解孩子的情况，了解孩子的想法，慢慢一点一点咱们渗透一点是吧，哎，侧面的迂回点战术，哎，了解了解孩子此时此刻的心情啊，他的想法呀，包括他的学业水平。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呢，多跟学校和老师沟通。有的时候在学习这个方面，家长对孩子的了解不如老师了解的更清楚一些。 那是聊找班主任还是找客任老师，就各科的客任老师？ 这个事儿呢，就是如果学科上的问题，还是要多跟客人老师了解。当然班主任是全面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的。所以多听听老师们的意见是最好的。也不要盲目的去报班，盲目的给孩子找家教，要尊重孩子的意见。我们中国的家长就爱唠叨，所以我真的这时候还有九十天，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您如果平时跟孩子没有学会很好的沟通，到现在了没有培养孩子很好的一个习惯，我建议这时候少说。 少说，就是也不要去这刻意制造话题， 对， 因为你不知道哪句话就把孩子刺激了。 对对对，孩子这个时候是很敏感的，他很聪明的。 其实呢，您知道，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聊报班这件事儿啊，不管是几对几、几对几这种冲刺啊这种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家长抱有的心态其实是想找一抓手，因为他不知道该干什么。他觉得花钱是他现在唯一能干的一件事儿， 心理安慰。 哎， 我也同意， 是寄托跟信仰。 就是我花了钱了，花了很多钱，我无遗憾了。 对对对，我也 我无遗憾了。我就是你看，我对得起你。 更多的是在寻求心理安慰， 寻求心理安慰。其实这个时候，有的时候适得其反。 我也觉得是。 反而对他，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在五中的例子哈，就是真的是，到最后阶段，那是哪年我？好像忘了。我工作以后，一个地理老师跟我强调，就两个文科班，一个文科班的学生就是其实是两个平行班，但是分的时候呢有侧重，年级组长有点私心，就给那个他教的那班分的好学生可能多点，所以这就是然后这俩其实那个班好一点的班呢，就有点什么呢，准实验班的感觉，另外一个班就是比较受歧视，那到高考前一个月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好班就开始不听老师的了，不来上学啦，什么外头上家教啊什么的，就是然后那个班呢就是笨呢，所谓就自个儿给人我笨，我就得跟老师学，好好的，哎，好，最后高考成绩出来，这俩班的成绩你看查分大翻盘，就是所谓一贯觉得不错的班考得不好，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到最后他的这个什么了，他最后不跟着学校的路数去走，他到去吃野药去了，觅野食去了，他觉得怎么样？不，家长也是这样，他总觉得到最后阶段不要跟学校了。这个时候就跟我们自己 一对一，那我这你老师是一对四十啊，我这一 对 一， 他就这样想。因为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徐老师一个海淀的语文老师特别牛，他说听他一次课呢两个小时可以涨高考语文涨十分，您觉得靠谱吗？我说你能用脑袋思考不用屁股思考吗？我说你这个想法这是骗子，我说为什么现在骗子多？因为傻子多，因为你根本没有想，你觉得可能吗？吃那猛药，这都不符合认知规律的事儿。但是家长这个时候为什么有病乱投医？这个时候他真着急了，他一听那广告那么有疗效，那绝对得。 对，其实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话术也好，其实很多都有啊，比如说这个高考包上什么样的一个学校，然后你拿100万过来，我包你上什么样的学校，那个不上退款， 反正您孩子考成什么样，要万一真考过了呢，人100万白捞。 对， 考不过他也没什么损失，那就是这种状态，这个确实是也要提醒我们家长们要注意啊，就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花钱真的只是你自己心里寻求一个安慰，为什么？因为最了解你学生这几年来学习状况的是你所在高中的这样一个老师，而且还要提醒家长们的是要相信老师，相信老师的师德，相信老师对于自己职业的信仰。因为凡是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绝对尤其是公立学校的教师，绝对不是为了挣钱来的。 对， 这句话这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去替我们的老师，因为老师自己不好意思说，但是我可以很好意思的说，这是绝对不是为了挣钱来的，都是为了这份心理的信仰去做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而且一直坚持下来，他们绝对不会去在这样的一个时候，高考明知你最要劲的时候去放弃你的孩子的。相反，你可能越弱，这个老师对你上的心会越大。也希望各位家长要对老师有信心，他绝对比那些外面那些很多的这种野路子的老师啊，这个可能会对您的孩子会更有信心啊。所以在这点上，希望各位家长有这样的一个注意。当然了，我们也得说，比如说你明确了自己哪有问题了，你把问题都理出来了，这个时候再找相应的老师给你一对一的补课，我觉得是有针对性的补课，那还行。如果你只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觉得我想提高，那这种我觉得意义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大啊，还是要分开来看，好吧。刚才谈到了就是说如何去再面对孩子，我们聊了这么多，最后再来聊一聊吧，因为还有大概七八分钟的时间。那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多长时间去跟这个学校去打老师去打电话去沟通去打交道会比较好，是不是每一次重要考试，还是每个月要至少了解一次，还是把时间间隔缩短一点比较容易了解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觉得？ 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固定的，因为考完试之后一模呀二模呀都有些家长会，对吧？我觉得根据孩子的这种情况，其实刚才我觉得丁老师说这个好在哪，就是观察学生，关注。所以我给学生总结就是什么呢，你一定要关注学生，但不要干扰学生。 对， 你要关心学生，但不要过度。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就你要观察。就好多问题，你看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我们一块儿出去嘛，就是然后他父亲都快80岁了，就每天给他打一个电话，他都是快50的人了，每天打一电话。然后那天打电话，我坐在他边上，他那声音，他父亲声音比较大，我听了之后很感动。他说你怎么样啊，到那儿？他说挺好的。我怎么听你今天情绪不高啊？我觉得这个家长，这是家长，这就是爹。就是你看他能通过他的语言，其实他都没看见人，他就知道。所以我觉得家长作为一个有心的家长，就是要观察学生，关注学生。当他情绪行为有一些异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通过蛛丝马迹，他不会马上突然的。这个时候我们再跟老师了解他的学校的一些情况，而不是没事啊，把你的焦虑转化成给老师打。老师比谁都，我是一线老师，丁老师还是这个领导层的，是吧？那说句实话，老找老师烦死了都要。我这儿备课，然后要跟你说，关键是我对的是两个班的学生啊，80个学生。那好，你要每个家长给我逮回来，我疯掉了，是吧？我觉得要跟老师沟通的方式也有发微信呢，包括什么这个打电话呀，或者到学校去找老师啊，这个等等方式很多。从时间来讲，还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跟老师沟通。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么多啊，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孩子的现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了解。那么这样的一个了解过程可能相对比较费时间，我们可以跟课任老师也好，班主任也好详谈一次。那么之后再遇到的一些问题，相对可能是比较小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擦破点皮儿就要上 X 光，上那个 CT， 上核磁共振，这个是有点的过度治疗了。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我知道您就是所现在家长都很上心，然后也很焦虑，但是这个时候反而是应该让自己冷静下来，去沉住气，让孩子们能够感觉到有依靠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段，怎么样能够去找到一些比如说给孩子树立一些寄托信仰。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比如说设定目标的时候，就说到了这样的一些情比如说应该高中低设定，但是总要有一些信仰在里面，寄托在里面。那么在有这些寄托的时候，我们是以分数为寄托比较好，还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具象的目标做寄托比较好？因为反正得找一个不太容易破灭的，如果要太容易破灭的话，这一高考完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好的方法？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可以去多读读书， 比如说找一些名家散文、名人的书籍去读一读，当做我们比如说复习的一个调剂，这种方法好不好？还是说我们应该去在课余时间，比如说家长说，那你既然喜欢吃，我带你吃遍北京的这些大馆子，那作为，这是作为一种调剂，那什么样一种调剂会是一种比较好的？ 您所说的这个调剂是指， 就是给自己找点别的事儿干，其实是， 就是那我觉得根据学生的爱好， 嗯， 是吧？每个家长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的爱好，他喜欢什么，在这些方面，在他这个爱好的这个基础上去满足他的一些要求， 就还是要根据学生的爱好来做。 哎，对，根据学生的爱好来说， 那家长这个时候应该做点什么呢？家长这时候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后勤，比如说我给孩子做好饭，做好这个文具的准备，做好这个接送的准备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来说，我觉得其实家长每个家长都可以给学生进行语文的备考，因为语文是生活无处不语文，就是你在尤其是我们现在的高考，这个时候你其实包括现在社会 新闻 是新闻，你搜集到的好的文章，你可以给学生，比如开车的时候，你今天我就放一段这个，哎，你不用说什么，哎，咱们听一段这个，或者好的一些，你看到的一些消息，或者你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一些想法和认识，你都可以跟学生交流，这是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下给学生，我觉得叫有氧的放松。 那有没有 在放松的过程当中对他有一种增加？ 有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开始给孩子总结之前的错题 啊？我觉得没必要，因为你总结的东西就是好多东西，你所做的东西就是能力所不及的事儿，就不要做。 因为我当时高考之前，我父母就是把我当时错题都剪下来贴一张卷子上。 这个事情我做过 啊，您做过？ 是这样，因为当时看孩子老师有这个要求，就是那个凡是考试错的题要重新抄在那个错题本上，孩子要抄完题之后重新再做。我觉得孩子很紧张，工作那个学习很忙了，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时候能够做的，我就帮他抄那个错题，给他留出答题的地方，这样我就帮他节约一点时间，我觉得他的时间就可以腾出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哪怕是 实在不行还可以多睡会儿觉， 对，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家长是可以做的，因为现在家长都是认字的啊，有文化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帮他誯抄一下错题，这个是可以的， 感觉自己还有用啊，这个时候家长啊特别想体现自己的价值。 其实可做的东西很多，我在家长会时候就老说，其实家长可做的东西很多，家长老说我想帮忙，但有时候帮的全是添乱， 都是帮倒。 对，其实刚才丁老师说这个可以做，其实我觉得从语文老师来讲，你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把学生学过的高三的文言文，就学过这些东西，全都把它变成白文， 白话文， 不是白话文，是白文，就是没有标点，没有注释，打出来，然后这项工作大家都会使电脑，对吧？把它粘好了之后，再发给学生，让他自己再点断一遍，让他再看一遍这些注释你会不会？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可做，其实要讲做的事儿还挺多的。 真好，这因为时间原因，我们那个只能先聊到这儿了。今天也非常感谢丁书清老师以及徐春老师做客节目。我们也希望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家长跟同学们都不要过于焦虑，因为只有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当然了，如果有适当的紧张的话，这在你的荷尔蒙的分泌下，你能够超水平发挥自然是更好，但是这个节奏还是要把握好多，而且是各司其职，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本周六的讲座。那么本周六呢，我们继续举办我们的第四场公益讲座，3月17号上午9点在财政部礼堂开讲，讲这个2018高考志愿填报以及政策解析，请到的是熊敏熙博士为我们来讲这个高考的填报的技巧，然后去锁定目标的学校。具体的报名电话您记一下，400-673-0082 400-673-0082，也可以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上面呢也有这个报名的链接，也欢迎您到上面去找到链接，然后去进行一个报名。这段时间能做的事情不多啊，这个作为家长来说，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就是多去学习，多去积累，然后这样的话，你能更心中有数的跟孩子聊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